早晨，早晨，听过五点新闻后，又开始我哋个半小时嘅清晨爽利节目啦。由而家一路开始咧，四个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咁包括咗咧就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一路到六点半啊。现时我哋开始呢个节目嘅时间咧就5:09，今日咧就2021年2月2日，农历系庚子鼠年12月21日啊。今日咧都仍然系叫暖一啲啊，比起琴日咧仲暖啲。寻日最高23度，今日最高25度嘅温度啊。今日嘅温度系18至25之间，现时系19度，湿度90%啊。 冷如春日风，风行长无走，借灯浪吹来，雾散见彩虹。冷如春日风，风轻衣轻松，借灯浪吹来，浪涌向丛，道不完的痛苦，我不完的黑夜，买不完的笑容，受不尽怨和屈，见浪好随俗，浪如春日风，风行长无踪，借灯浪吹。相从 风冠菊英，早晨，开始咗我哋清晨爽利嘅节目啦。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就系都几暖下吓，今日咧会系华南天色系普遍晴朗。此外咧，华东气压咧正在上升，预料有一股东北季候风咧就会喺今日稍后咧会抵达广东沿岸地区。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明日嘅风势咧较大啦，开始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咧，又温暖又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吓系咪即系接近春天嘅时候系咁啦？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啊，强度系属于高啊。今日18至25嘅温度，听日咧就低少少啦，16至20度。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 这首歌曲来自咧，就系佢唱歌嘅风格咧，都系向你一路哭诉佢嘅心底嘅心事嘅。张宇呢一首系叫做《月亮惹的祸》。 5:18，郑中基。 从银幕下发梦，谁令世间空洞？重重叠的面孔，数十年默默伴我心中。我6岁的英雄，活到这分钟。从银幕上发亮，谁是你的偶像？谁人获喜剧奖？百万人滴着泪去鼓掌。故事里终于可让真理赢一仗。快乐时光，世上流芳，长流光影像天堂，花心里地方，时代在启航，仍跪着手观看，未怕哭笑令眼泪流光，这动人境况，而情感不用多藏，直至于某日回望，流着戏悲变忘，迷人的片段于回忆中。在记忆说话，人和事都落画，再10年亦是盛放鲜花。纪念里多么想问一句，仍好吗？快乐时光，世上流芳，长流光影像天堂，窝心老地方，时代在启航，仍跪着手观看，未怕哭笑令眼泪流光，这动人境况，而情感不用躲藏，直至于某日回望，流着戏悲变忘，谁曾相约亦于回忆中播放。快乐时光，世上流芳，而情感不用躲藏，直至于某日回望，流着戏悲变忘，谁曾相约亦于回忆中播放，谁曾失约亦于回忆中。 岁时的英雄，银幕上的偶像，有这首歌的出现。郑中基，星光伴我心。一首最爱的歌，我的最爱，来自他们这一批旧爱，方力申、邓丽欣。 离开以后首次遇见， 重新对望听你声线， 太惯看你左边笑脸， 差点想碰你的肩，轻触那残余心思。 我们分开怎么始终行不开，想捉紧当日精彩， 或是害怕完全淡出你那份爱，离场后跑回来， 不知可算应该， 贴身不再但却贴心装载， 随

不用口中天天说爱， 冷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 清风里都找到爱。 张学友《邝美云》，只有情永在。现时气温18度，五点半新闻你即将听到。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缅甸军方声称大选舞弊，发动政变，扣押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等人，引起西方多国批评。联合国安理会据报今日稍后开会讨论缅甸局势。联合国发言人话，担心当地几十万名罗兴亚穆斯林的情况会恶化。美国总统拜登批评缅甸军方夺权，是对国家迈向民主和法治的直接攻击，认为在民主国家，武力绝不能够用在推翻人民意愿、抹去可信的选举结果。拜登在声明中又说，美国过去十年基于缅甸的民主进程取消对当地的制裁，但是现在情况改变，华府将会立即检视制裁法律和权力，并采取适当行动。英国首相约翰逊谴责缅甸军方的行为，要求释放被扣人士。外交部官员传召缅甸驻伦敦大使，强调英方将会同盟友透过外交手段确保缅甸恢复民主。葡萄牙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严峻，但是在一月份就有5576名患者死亡，近乎是疫情爆发以来的一半。医院重症病床和医护人手面临短缺。德国和奥地利决定伸出援手，其中奥地利将会接收部分葡萄牙的重症患者，以减轻当地医院的压力。总理库尔茨说，这样做显示欧洲的团结。而德国一支由27名医生和专家组成的军方医疗队，星期三将会联同一批病床和呼吸机运到葡萄牙。国防部长说，支持遇到特殊情况的朋友。美国辉瑞和德国伙伴 BioNTech 表示，将会在今年第二季向欧盟额外供应750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两间公司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完成在比利时工厂的升级改造，公司会共同努力，从2月15号的那一个星期开始增加交付量，以确保可以按照合约规定在首季提供足够疫苗剂量，并会在第二季增加供应。辉瑞和另一间有份研发疫苗的英国药厂阿斯利康，早前先后以生产问题为由，暂时减少向欧盟交付的疫苗数量，引起欧盟国家强烈不满。回来本港，一名男子涉嫌发布儿童色情物品，昨晚在天水围被警方拘捕。警方在过去的星期六同日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早前怀疑以通讯软件发送儿童色情照片给分别是11岁和10岁的两名女童。警方调查之后，昨晚拘捕39岁涉案男子，并检取他家一部电脑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是报30211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73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4.96，瑞士法郎0.897，加元1.285，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861.26美元。卖出价是1,861.7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

心中悲喜都有人就会开心落泡。过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栽种，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过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尘掠过，谁又会太热衷。人每一天展笑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将跌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而自足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展笑面容，看得通就够。凡事也屡落无内疚，人没计较开心，就是面容有。 系啊，就算喺生活里边有啲咩唔如意啊吓，咁啊有啲时候话翻俾自己听，其实咧世事都唔会永久嘅，暂时忍耐咧去迎接美好嘅明天啦吓。叶丽仪、叶振棠嘅笑迎人生啊，咁啊就嚟过年啦，好多人咧都谂住啊过年可以真系大家聚埋食团年饭啦，见下亲友啊咁样样。咁但系呢个限聚令咧系继续延续，咁但系其实都有个好处嘅，咁大家其实忍一时，咁啊开始朝向呢个美好明天。咁啊，记住啦，呢个限聚令继续啦，大家都习惯咗一段嘅时间，晚上六点后咧都唔可以喺即系外边食饭啊，堂食已经习惯咗咧，就去即系买外卖翻嚟，系好似即系有啲不方便。咁但系有时啲嘢咧，你又可以习惯改变下自己嗰个食饭时间啦，或者食饭嗰个方式啦。我嚟讲咧，就有啲时候要做嘢咧，咁所以我就会改咗喺下午茶嗰个时段咧，接近五点。到六点嘅时候咧，就食嘢，咁然之后咧就系晚饭咪食，唔需要食咯。我喺嗰段时间食咗嘅时候，都好嘅，整下整下咧，好似即系每日食一餐咧都 OK。因为人哋即系这个出家人都是一日吃一餐，什么过午不食，咁都是这样可以，但我未做到这样梗不行啦。有时肚饿都要吃的，朝头早会吃早餐，然后晏啲嘅时间将那个食晏时间我就褪到去这个吃下午茶的时间，其实这样又 OK 的。很多东西你都是习惯的，即以前可能惯了啊，中午肚饿要吃东西，夜晚黄昏时间肚饿吃东西，但是呢整下整下呢你又觉得 OK 的。其实是你食少咗啲嘅时候呢又可以食少咗啲。但你如果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啊自己好肥系点解呢，系因为你又食开咗个胃，成日觉得肚饿喎。其实唔系太肚饿呢，可能系贪嘴啦。又食多啲嘅时候呢，整下整下你唔觉呢咪叫食开咗个胃大咗呢，你就要融入里面大量好多嘅容量喺处。咁呢你就真系一阔三大啦个身形啊。虽然限聚令，但是你在家就可以慢慢去煮你喜欢的食物。新年的时候还有很多美食，都是忍不住口，是吧？留意啦，新年期间有些健康美食的选择，在星期四林思维都会跟大家讲的。 为何你那纤腰烧得像辣椒，却够热令到我身心也发烧，摇摇摆摆驱使我爱到发烧。谁人眼似飞镖，轻轻射目标，你眼望着我眼，迫使我中标，无从抵 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雪地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为何看你一秒，暖火变窒烧，冰水泻亦不息，体温要爆表，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头晕去看医生，医生也发烧，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人狂恋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纸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纸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 发烧呢个字呢以前就会好惊，特别是小朋友仔嘅时候，哇，通常发烧呢半夜嚟嘅时候呢就会好紧张啊，咁要即係喂佢食药啊，不断地探住发烧啊，啲度数呢有时自己都会好模糊，哎呀死啦，呢、這个系咪烧呢，即係高少少又点样呢，低啲又唔够温度又点呢，都会好紧张。估唔到喺今时今日大家都经常呢就系、是、接触到呢啲要成日 check 住你个温度，已经好熟㗎啦。呢、這个都系一个新常态，去到任何地方食肆的地方更加啦，一些的铺头啊、商店啊、百货公司呢都有晒呢一个，你要入去之前呢 check check 你的体温先，然之后亦都有一些的是搓手液啦，俾你要干净下你的手先咁样。呢、这个都成为一个习惯，其实一个几好嘅健康卫生嘅习惯吓。咁就对呢个发烧呢个字眼呢已经唔系以前嗰种嘅睇法啦，都系新常态之下，我哋系接受到呢个嘅咁样嘅教育。咁呢个教育呢其实卫生常识嘅教育都好嘅。大家以后无论我哋面对将来系一个点样嘅生活，当然希望就新冠肺炎都迟早都会有一日走嘅，快啲走啦。但我哋都习惯咗要系卫生啲，同埋人与人之间都有距离。话个距离，但系去到喺搭地铁嘅时候，呢啲咁逼人嘅地方，或者搭巴士啊，咁如果咧楼下咧都好近嘅位置嘅时候咧，都系有啲唔系好舒服自在，所以唯有自己咧就做好你自己个卫生嘅措施，口罩就一定要戴啦。侧边有人咳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如果喺嗰个情况又逼到 喐唔到嘅时候咧，你都可能会有少少担心啊。咁有啲咧就系闭住气，忍住，系忍得几时得几时嘅时候咧，咁你就好似好少少。即系快啲落车嘅时候咧，就咋咋谂咧，搓手液啊咁样，即系乜嘢都做到足。几时咧都有一个卫生意识喺度咧，都系好好嘅保护自己嘅做法啦。早晨啦，时间5:49啦，今日天气方面咧都大致天晴嘅，日间温暖同埋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会转吹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预测咧，听日风势会较大同埋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0%。头先就林子祥嘅《爱到发烧》啦，呢一首咧都系同爱有关嘅歌啊，好热情啊！葛兰嘅《我要你的爱》。葛兰啊，喺50年代嘅一套电影《万波女郎》咧，非常之受欢迎，所以从此就有《万波女郎》嘅称号。刚才歌曲《我要你的爱》。唔系重听啊，系另一首歌咧，一样有咁嘅风味啊。呢个就是我哋本地嘅 Danny 叶德娴。我要 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 一阵间六点后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跳舞令你身心康健，绘画都令你系长命啲啊！ 二十六夜，艳丽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泻，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止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如是入夜，如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场面反应。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多么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夜，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只等你再去探视。 好了，跳舞运动身体可以血液循环，令你健康一点。绘画你都可以怡情养生，命都长一点。一会儿崔兆汉会博士会同你介绍绘画。 二十六夜，热力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泻，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夜，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多么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夜，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去探视。 That's the end。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狂野之城郭富城，咁啊，而家温度系18度啊，咁啊，一阵间会有六点钟嘅新闻报道嘅吓。 原定星期一发表嘅外交政策演讲推迟，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话，联邦政府将会同州同埋地方官员在应对紧急情况方面密切协调。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虽然很多国家上报的新型肺炎确诊数量仍然增加，但是全球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连跌三星期，令人鼓舞，表明即使变种病毒正是传播，病毒亦都可以被控制。如果继续采用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就可以预防感染并拯救生命。谭德赛在世卫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过去一年几乎所有国家都曾经出现新增病例数量下跌的情况，但是由于过快放宽措施，民众放松警惕，导致病毒重新传播。随着疫苗推出，所有人应该继续采取预防措施，确保自己和他人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跟着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此外，华东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将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地区。

早晨，早晨，二月二号星期二嘅呢个朝头早，农历嘅日子系十二月二十一日啦，时间系六点两个字啦。咁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干燥啊，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温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现时嘅室外温18度啊，相对湿度91%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我哋星期二嘅老友记啊，就系、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嘅。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今日嘅日子咧都好易记吓，二月二号 系 星期二都系全部二二 三个二添。 系啊，嗱，我哋中国人咧都系讲下啲吉利嘅嘢啊，几好、啊，顺顺利利啊，好容易啊，咁样 系啦，系啦，冇错啦。 同埋咧，听日咧就立春啊，咁我哋中国人讲咧，立春咧就系新年啊嘛，咁其实系、即系未到正式嘅农历年嘅日子来临，但系已经系即系差唔多新嘅 另外一年嘅啦。 系啦，咁呢个庚子年咧就过去啦吓。 真 的好了。是啊。是啊。那我们在这里就借少少时间讲返啦，因为我们其实我都有几个月前开始呢，就是将我们呢健健康康在清晨的环节，每一位嘉宾所讲的一些节目内容呢，好像预告片那样就拍了，就摆了在 Facebook 这个专业那里。咁咧，其中一條片咧就係崔博士啦。嗰次咧，你就係講樂繪畫嗰條片啦。咁又有護木啊，又教我哋去按呢個穴位啊，攢足穴嗰個咧，就做埋個動作出嚟。咁咧，即時咧，有啲聽眾咧就去哇，即係好忠實嘅 fans， 俾曬啲反應啦，多謝我哋啦。咁有啲話啊，我哋實在太需要呢啲嘅生活嘅資訊啦。同埋咧，見到你哋按埋個穴位咧，我更加清楚啦，咁樣。咁其中有一個咧就有打油詩喎，崔博士。 係啊，咁讀嚟聽下。 咁我哋讀一讀先嚇，咁我讀一讀，就係話：遊山玩水崔博士，行醫繪畫萬能事，早藏富藝今吾覺，立志學藝也未遲。 啊！真係好多謝佢啊！呢、這個聽眾 係啊， 好、 啊、 大嘅鼓勵，多謝你。 佢真係聽曬㗎，係 啊， 即係知道你係爸爸以前係畫畫。好叻嘅嚇， 而且即刻回應添。 係啊，多謝啊！其實都我哋啲聽眾朋友好多都好有才華嘅。 我會努力嘅啦。 好啊，呢個真係強心針係嘛？啊，多謝啲聽眾朋友啦，就繼續支持我哋嘅節目，亦都喺個 Facebook 嗰處咧睇到咧，可以俾一啲意見，透過嗰度咧，我哋可以知多啲嘢，咁啊贊好啦，同埋分享出去啦。好啦，咁啊繼續咧，我哋呢次係第三輯嘅。繪畫怡情論養生，整個題目就是中醫養生金句之繪畫怡情論養生篇，再聽聽崔博士你講講你的金句先。 中華藝術博而深，繪畫怡情論養生。 嗯，我哋上一次咧就講過啊，原來係怡情養性嘅繪畫嘅時候咧，嗰啲畫家嘅條命都長啲。皇帝咧，因為其實咧真係日理萬機咁多嘢， 太多壓力啦， 係啦，都冇咁長命嚇。咁啊，其實都好嘅。我哋趁呢個機會咧，又聽到啲資訊，亦都可以了解翻我哋一啲中國係繪畫方面嘅歷史啊。 絕對係。咁咧，我就會用幾集嘅時間。 嗯， 好簡單，真係好似忽輪吞藻咁啊！概括中國繪畫嘅發展過程啊，歷朝歷代啲繪畫特色同埋藝術文化同歷史背景嘅關係，目的咧就希望俾大家聽眾咧對中國繪畫有一個基本嘅認識。不過嗱，可以保證絕對唔係咧做一啲相關嘅學術討論。 嗯， 嗱，仲有我要再三強調咧，我自己喺呢個領域咧仍然係門外漢，只不過咧想借助繪畫呢個平台啦。同聽眾大家一起探討一下繪畫怡情養生的道理。 嗯， 推而廣之，其他的中華藝術範疇，譬如話書法、雕刻等等，跟繪畫都可能是有相似之處的，既是藝術修養，亦都可以養生延年。 咁正是殊途同歸，條條大道通羅馬嘅啫。 係，你好謙虛嚇。咁講翻就話，其實中國繪畫咧，佢個歷史係點咧？幾時開始有嘅咧嚇？ 嗱，我哋由新石器時代同埋夏商周、西周等等呢啲時間開始啦。 嗯。 中國繪畫嘅起源咧，可以追溯到上古嘅神話時代添嘅。其實、有啲學者認為咧，當時嘅象形文字咧，其實就係書寫同埋繪畫嘅結合嚟嘅。 嗯。 總之表達到嘅意思。好啦，直至到中國考古學家喺中國唔同嘅省份啊，發現咗一種叫岩畫。 係。 岩畫即係刻畫喺岩石上邊嘅物像啊，或者符號。亦都包括咗好多人同埋動物嘅圖像嘅。 嗯， 咁中國繪畫嘅藝術起源咧，先至被推前去到舊石器時代嘅喎。 哇，即係大概幾多年前啊？ 咁文字上就話距離而家咧250万年前到大約咧10000年前。 哇， 好難想像。 係啊，喂，咁呢個岩畫咧，即係岩石個岩咧，可唔可以舉個例子嚟等我哋可以有形象化啲咧？ 好啦。著名的有一個叫做雲南蒼原岩畫，它描繪啲小村落的集體活動啊，包括宗教、舞蹈啊、人畜一起生活啊，同埋戰爭場面啊，呢啲咧就係一啲代表作嚟嘅。 即係其實岩畫咧就可以反映到當時嘅人類嘅活動嚇。 係啦，唔同時代啊，特別係上古啊，或者咧幾千年前啊，嗰啲人類嘅活動。 石器時代又有舊有新啦，咁新嘅點咧嚇？ 系啦，我哋唔讲钟啦，去到新石器时代咧，就已经进入夏商西周嘅几千年之间，岩画嘅内容咧都系反映咗人类嘅活动嘅，包括狩猎啊、舞蹈啊、祭祀同埋战争。咁咧喺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咧，黄河流域呢个新石器时期啊出现嘅仰韶文化，就有一种咧彩陶艺术啦，将啲画画喺啲陶器上边啦。 后期又有啲青铜器嗰啲嘅，系咪啊？ 冇错啦，吓。嗱，喺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咧，头先讲嗰个陶绘咧就高度发展啦。而青铜器皿艺术咧亦都逐渐成熟噶啦。去到公元前嘅商代呢、这个时间咧，就公元前1600年到咧公元前1001年，同埋西周嘅时代呢、这个就公元前1001年到咧公元前771年。嗱，绘画艺术除咗咧依附喺剛才講過啲堅硬嘅泥土製品，譬如陶器或者金屬製品、青銅器等之外咧，咁仲畫喺一啲比較容易腐爛嘅木質纖維上面，即係啲布白嗰類啦。其實自從商開始咧，就已經出現咗編織技術。咁由於布白輕啲啊嘛，容易拎嚟拎去，咁所以咧啲人就中意用嚟畫畫帶嚟帶去咯。咁所以喺商代好多嘅武裝入邊咧，發現咗殘存嘅彩繪布白啦，即係畫喺啲布上邊嘅。另外咧，商周两代咧仍然沿用一啲矿物或者植物颜料嚟画画嘅，例如咧建筑物嘅壁画装饰啦，同埋漆绘嘅壁板等等嘅。 咁一路咧嗱，历史又去到啊东周啊、春秋战国嗰啲又点咧吓？ 系啦，由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56年嘅东周时期咧，绘画艺术发展好快，就被称为中国嘅文化复兴时期噶噃。出土的文物顯示了很多種藝術形式的融合和很獨特的表現形式的。舉個例子，譬如楚國地區的漆畫，它呢不單止只是人物形象，而且呢有些飛禽異獸，就顯示出楚文化深受巫術傳統的影響。另外一些例子，譬如在2000年荊州市天星觀二號墓出土的彩繪豬形酒具盒啊，嗰啲酒具上面畫咗只豬啦，我諗係啦。另外咧，喺青銅器上邊嘅圖像紋飾喺春秋戰國時期咧都好盛行嘅。例如戰國時咧有啲叫做狩獵文虎啊。仲有喺湖南長沙附近出土戰國時期嘅兩幅楚墓嘅白畫，即係畫喺啲絲織物上邊嘅圖畫啦。一幅叫做《龍鳳侍女圖》。同埋一幅人物御龍圖，好出名嘅兩幅古畫，都係以墨線愛嚟勾描，加埋咧用一種單種顏色嚟渲染嘅，咁呢一個係一個特色嚟嘅。呢兩個圖咧，同樣可以作為中國傳統繪畫喺技法上啊，以線條為基本造型嘅手段嘅起源嚟嘅。以線為主嘅中國啲畫， 咁畫嗰啲係咩嚟嘅咧？ 嗱，畫嗰啲應該咧就係個墓主嘅形象嚟嘅，都係放置喺墓穴入邊嘅物件，但就顯示咗唔同嘅繪畫技法。另外咧，喺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最重要文物之一，就喺一號墓入邊啊， 有一幅长大约两米啦，冚喺个棺椁上面嘅，叫做 T 型白画。 哦 ，T 型白画， 好似英文 T 字， 系 白就布白嘅白啦， 系系。 咁呢幅咧就叫做咧太后妻冥生。 咩叫太后啊？ 太后咧就是、一个人名咧，可能一个官嚟嘅吓，佢嘅太太。一幅咧招魂幡啊， 哦， 冚喺个棺材上边，佢描绘咗咧宇宙空间一个人咧从死到升天嘅过程嘅。 是都好栩形栩星咁样，即系你一睇就明解咗啦，嗬。 嗱，顺带一提啦，喺马王堆出土，仲有咧一啲好珍贵嘅中医典籍啊，有图画噶，包括咧养生方啦、导引图啦、却谷食气、十问合阴阳、天下之道谈、杂疗方等等，好详尽咁记载咗丰富嘅养生概念。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哋都会在节目入边咧稍作介绍嘅。 应该都要介绍，话明系养生啊嘛，系咪？ 系啦。 好啦，头先咧就讲咗一啲绘画嘅历史远古，一路咁讲落去啦。咁我就谂紧咧，每次都有古仔噶嘛。你又讲咗咁多呢啲绘画嘅历史，又会唔会有啲古仔相关嘅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崔博士？ 嗱，我哋提到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呢啲远古年代咧。啊，不其然就会想起中国在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啦。 哦，好好听啊，神话。 嗱，当然啦，都离唔开有盘古氏啊、女娲氏啊、神农氏呢啲神话人物嘅。 嗯。 嗱，先讲盘古氏啦。嗱，盘古氏咧就系中国传说入边咧一个开天辟地嘅神嚟嘅。嗱，喺宇宙初期啊，天地咧就混沌黑暗不分啊。 即系唔知日与夜系嘛？ 系啊，分唔到啦。 嗯。 就好似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描述嘅。 地是空虚混沌。冤面黑暗， 嗱盘古氏咧就无法忍受呢种咁黑暗嘅沉闷啊，于是佢就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刹那间咧呢个混沌世界入边一啲轻清嘅物质就向上升，变咗个天咯噃， 嗯， 一啲重浊嘅物质，我谂系啲泥沙石啊嗰啲啦，就下降咧成为地啦， 咦，变咗天同地咯吓， 系啦，之后咧佢就用自己身体嘅各部分咧，为咗呢个新天地注入咗一啲实质嘅物质啦， 嗯。 譬如佢呼出嘅口气就变成咗风同埋云咯，佢嘅声音咧一嗌就好似雷声咁啦，左眼就太阳，右眼就月亮， 系 四肢同埋身体咧就变成咗大地嘅四极啊，同埋咧山岳啊，嗰啲血液就变成河流嘞噃，须发就变成星星，皮肤汗毛就成为咗花草树木，骨络牙齿等等咧就变成石头、金属同埋啲玉石，佢嘅汗水咧就变成啲雨露甘霖啦。嗱，顯然咧呢啲講法同聖經記載上帝創造天地嘅過程咧係有好大分別嘅。 不過其實都好似有啲差不多咁樣喎。 係啦， 係好啦，咁跟住又點樣樣咧？ 嗱，做咗呢啲萬物之後咧，仲爭咩咧？爭人喎，係咪？ 係。 啊，地上面有曬山川草木、飛禽走獸就冇人啦。 嗯。 咁另外有一位咧，女神仙就係女娲啦。佢感到好孤單。咁有一日，佢喺啲水入邊睇到自己嘅倒影。啊！忽然间有个想法， 嗯， 咦？佢就将啲水同埋啲黄泥咧捞埋咗，根据自己嘅样咧就搓啲泥公仔出嚟啦。 系 啊，搓咗出嚟咧就有生命添噶噃。 嗯， 咁呢个咧就是世界第一批人类啦。 系 嗱，咁佢一手搓一个，搓下搓下，好慢，觉得 有排先制造到系咪啊？ 于是咧啊，佢谂到另一个办法，索性咧摆条藤入去啲泥潭入边啊， 系 染满咗啲泥浆啦。跟住拎起条藤咧，向个地面上面一发，大力一发之下咧，哇，就发咗千千万万点，一散出嚟嗰啲泥点啦。 哇，快好多，系咪嗰啲就成为人啦？ 嗰啲就化咗人啦。 系。 咁所以大地上面咧就充满咗人类咯噃。 嗯哼。 跟住女娲又教啲男人同女人点样结合，就嗌佢哋咧自己繁殖后代。咁于是人类咧就一路繁殖落去啦。 嗯。 嗱，根据呢个神话传说，人系用泥做嘅，同圣经创世纪嘅记载好似噃。嗱，创世纪第一章廿七节系咁讲嘅。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第二章第七节亦都咁讲嘅。 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做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当然啦，唔同背景嘅人士啊，对于人类起源就有唔同嘅认受嘅。咁呢个亦都反映咗中西文化系有异亦有同啦。 嗯，系，即系其实都异曲同工，差唔多咁上下。 系啦，有啲似，有啲唔系啦。 系啦，系啦。 嗱，我哋睇到女娲造人嘅传说，咁大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啦。 當時咧啱啱係喺中國陝西藍田地區嗰啲叫藍田猿人生活嘅時代嚟嘅喎。 嗯， 嗱喺同一時期仲有一啲咧劍齒虎啊、古熊啊，即係好巨型嗰啲熊啦、啊、大熊貓等等呢啲遠古動物嘅。嗱，呢啲藍田猿人嘅文化遺產主要就係石器工具， 嗯、 尤其是係手斧啊，即係用石打製成斧頭狀嘅工具。 係 呢啲物質文化遺產咧。不单止为人类进化过程填补了一些重要的空缺，同时呢亦都为了女娲啊炼石补青天，同埋呢初嚟做人呢啲嘅神话传说呢增添了一份好似有啲科学理据的遐想。 是、 啊、不过无论如何啦，女娲做人的传说已经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描绘了一幅好精彩的历史画卷啦。嗱，呢啲传说入面呢重要的主角形象都具体化咁表现喺唔同嘅文物中。 嗯， 譬如啦，我哋头先提过嘅 T 型嘅白画，顶部咧有啲人手蛇身嘅伏羲女娲形象；另一个咧叫做阿斯塔那伏羲女娲图。 嗯， 仲有一个咧就武量祠西壁画像石嘅第二层。 系嗱，如果大家都有兴趣想睇嘅咧，其实上网咧都应该好容易揾得到嘅吓。 系啦。 嗯，好啦，咁啊唔该晒啊，崔博士咧就讲咗一啲历史嘅嘢啊吓，我哋知翻好多一啲嘅资料，仲有一个有趣嘅神话故事。好啦，临尾咧我哋又想听翻啦，因为咧就系绘画都系好用神噶嘛，所以我哋咧照顾下大家嘅眼睛先。今次系介绍啲咩汤水啦吓？ 保肝护目汤， 系 两人量嘅。 嗯哼， 个材料咧有杞子20克。要喉下红萝卜200克，同埋咧买啲鲜嘅鸡卵，买唔到猪卵都得噶啦。再讲一次，杞子20克，喉下红萝卜200克，鲜鸡卵2个。 嗯，咁点整咧？ 嗱，洗净材料啦，咁样用清水7-8碗煲佢1个钟度，加入杞子，再煲多10多分钟，调、味就得噶啦。 咁、个功效系点咧？ 嗱，杞子咧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红萝卜咧健脾消食，亦都补肝明目嘅。佢含有咧好豐富的胡蘿蔔素，進入人體之後咧，轉化為維生素 A。雞肝咧就補肝明目啦，補腎助陽。佢亦都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A。紅蘿蔔同埋雞肝咧都可以我嚟醫嗰啲叫肝虛夜盲嘅。 嗯， 成個湯咧就係補肝明目，滋補肝腎啦。 好多謝曬啊，崔博士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啲好有價值，對我哋養生係有健康嘅幫助嘅啲嘅資訊。咁下個星期二我哋再繼續咯嚇，拜拜， 拜拜。 我記得呢個地球最初只似石頭，冷冷清清，像雪山鋪了一片石油，直到你現身。取我心，眉头今天不再猛皱。我记得初次聚头，雨中一起漫游，你太紧张又怕丑，好似一块木头，到你够大胆。 丽莎嘅眉头不再猛皱啊！今日翻嚟咧，星期三咧，我哋就会有雷洪德博士讲下行楼梯其实有益身心。现时气温18度，今日最高25度。听到呢度要拜拜噶啦，听朝再见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先后将尖沙咀、元朗、油麻地同红磡多栋大厦或者范围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在内人士在指定时间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当局目标是在今朝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尖沙咀金联大厦是受限区域之一，大厦外面有流动检测车，居民陆续落楼做检测。大厦入面有多间宾馆，其中一间宾馆的负责人说会提醒住客接受检测。元朗安庆街好彩洋楼亦都被列入受限区域，有工作人员在大厦对面架起帐篷，警员在大厦外面放置铁马，围封受限区域和大厦对开一段马路。至于在红磡码头围道龙基大楼和油麻地的受限区域，亦都有大批警员戒备，身穿全套保护衣的工作人员都到场。政府表示现时没有空间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二人限聚令和晚市禁堂食等的措施延长至到年初六。当局说疫情处于相当关键时刻，未来两星期要更进取、果断和到位，疫情才能够压制。关键是病毒检测，如果防控成效理想，受到疫情影响的行业在附加条件之下有望重开。当局收紧全港大厦强制检测门槛，新增最少一宗未明源头确诊或者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都要强制检测。当局又说即日起至到年29有机会每日在不同的地区同时进行受限区域行动，目标在最短时间内小区清零。教育局正是积极研究学校在农历年假之后循序渐进增加面授课堂的时间，以半日上堂为原则，今个星期内敲定安排。正是在武汉的世卫专家组昨日到访湖北省疾控中心，逗留了大约四个半钟头。世卫紧急项目技术主管范科霍夫表示，专家组和中国的同行有非常好的讨论，亦都计划到访武汉病毒研究所等的地点，强调要给专家组一些空间去做科学研究。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说，世卫会继续提出问题，亦都会要求提供更多数据，认为任何了解疫情大流行点样开始的人都应该分享资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俄罗斯当局镇压声援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示威者，强调事件是关于俄罗斯的人民对政府腐败和专制统治的不满，华府正是检视可能向莫斯科采取的回应。布林肯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说，如果伊朗继续不遵守核协议限制，距离取得生产核武所需的裂变材料能力只是差几个月。至于北韩问题，布林肯说美国可以同盟友向平壤施加额外制裁，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同稍凉，今个礼拜后期至到下周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2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延长社交距离限制两个星期，去到年初六，并且收紧一系列强制检测措施。昨晚就将元朗、尖沙咀、红磡和油麻地四个区的多堂大厦列为受限区域，限制居民出入和强检。飲食業和美容業不可以在農曆年前重開，有代表說